刻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暖。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在西北气流的控制下，天气以晴为主，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，空气比较清新，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2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。大明演义， 朱元璋让常茂带着粉哪吒、胡德济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常林、常胜这几员小将军闯连营，赶奔瓜州城下。再看几员小将班安任邓飞身上马，一兵一卒都没带，是赶奔瓜州城。一边走着，常茂往左右看看， 我咱小哥几个都凑着一块了，我说几句话你们爱听不爱听？ 大伙就问，有话请讲吧。 我说了啊，碰着谁别挑理。我记得老师跟我说过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就是说那个当将的当相的没有那种，像种地似的，种上苞米出苞米，种上小麦出小麦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没种。应当男儿当自强，你看都是两个肩膀的扛个肉球，都有鼻子眼睛嘴，这玩意儿可不一样啊！我进厂的也不是吹，子一辈父一辈都是英雄好汉。拿咱爹来说吧，怀远黑太岁常遇春，那是多大的能耐，乱石山结拜棍打石蛮王撒母野汉，到了后来马踏五科场，枪挑贡院墙，力胜石碣，威震五科场，丢斗丝绒袍，跳台救群雄，张一门力托千斤闸，马踏良乡县，摔死金头王，碰死银头王，把这老婆婆吓得哗哗哗都尿裤子里头了。哎呀我爹后来一声炸山口，枪挑铁花车，威震乱石山，就甭说了，那露脸的事儿都露到天边外头去了。可我爹呢是英雄，茂太爷也不含糊，这刚一出事，大闹太平府，一硕对四硕，把这李信这些小都给整死了。你们都看见了，这一次领兵带队射骑兵，又抓住三将， 这玩意我觉着马大爷这能耐也够大的了。我说你们我怎么说呢，有马大爷露脸吗？啊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，不服气比比看。这回上瓜州解围，你们哪一个敢暴打前敌，赢得了那胡神还有那大妞叫胡金兰、啊、你们敢吗？你说长茂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他嘚不嘚嘚不嘚这么一说，众人都不爱听，尤其是粉讷杀胡德济气得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心里说话，长茂你口气可太大点了。不错，你们老常家是露脸，也做了些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但是你也不能一手遮天呢。哦，别人都是饭桶，我们老胡家也狗屁不是。胡德济心这么想，比他们岁数大能说犟嘴吗？不过他这心里可就憋上劲儿了，心说我胡德济非得露出两手让你姓常的看一看不可。那武进忠武进孝呢，人这俩人挺好，听了跟没听见一样，心说话，爱英雄就英雄，爱狗熊就狗熊，我们一不争二不抢，反正跟着混饭吃呗。常茂这么说着，他们嘻嘻嘻就笑，边说边往前走，就来到援兵的连营。这个连营就在瓜州的外围啊。常茂一抬头，哎，来了，准备啊，一鼓作气咱闯进去。再看几员小将，把武器收拾好了，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。长茂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，喊了一声冲。再看几匹战马以及部下的人，都像飞了一样是直扑袁家的连营。那袁兵上哪挡得住去，真好比虎入狼群一般，杀的袁兵袁将是望风而逃。哗，可了不得了，哪来这么几只虎？长茂是一马当先，禹王神槊所到之处刀枪乱飞，死尸翻滚，这匹战马在死人的身上来回乱蹬啊，这一口气就杀透重围，来到瓜州的城下。长茂把战马带住，我 咱这有死的没有？一个两个子，哎，行哎，都活着呢。 武进忠武进孝把汗擦擦，都活着呢，一个有事的都没有。 来来，叫城。 往前又走了不远，来到瓜州东关下。几个人仰面抬头往城上观瞧，长茂就喊开了：“ 爹，我说爹，你还活着没有？哎呀，爹呀，茂太爷来了！” 这底下一阵乱喊，守城的军兵透过垛口往下看了看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我说这谁呀？那不是粉讷杀胡德济胡将军吗？咱的救兵来了，救兵来了，救兵来了。当时军心振奋，当兵的问明白了，马上顺马道下城到帅府给常六爷报告。现在常与春追悔不及，为什么呢？没想到中了敌人的埋伏，被困到瓜州，现在把战马都杀着吃了，再有几天援兵不到，军兵非得活活饿死不可。六爷心想，我领兵带队前半生啊，什么战场没经过，没想到在这中了埋伏， 这就叫艺高人胆大，骄者必败呀、啊！我见着元帅军师，我怎么交代？这两天查玉春就睡不着，估计着主公朱元璋肯定能派救兵。哎，今儿个来了，六爷高兴，率领偏副大将赶紧来到城头之上往下观瞧，一看儿子都到了，还有武士弟兄胡德济众人，六爷心花怒放，妈啊，你来了、 啊、爹你还活着呢，你我心里饿死了呢，爹爹我奉主公军师所差到里边报号，先跟您见见面，借晚间三更天举火为号，里营外合，大破敌兵，这回您就没事了。爹您转告全营将士放心吧。 好孩子，要那么说我就等到半夜， 您就等半夜，白天好好睡一觉啊。现在我马上回去见主公交令，咱就这么一言为定了。 常玉春有心开城，长茂一合计耽误功夫，进城不进城都这点事儿，既然父子见面就算了吧。小将军跟常玉春告辞，六爷做准备咱不说，再看小哥几个拨马又来闯连营，这哪是连营，成了市场了，随便溜达，可再想出去也已来不及了。就听见元营炮号连天，一支精兵拦住去路，为首秀旗招展一员老将军立马横插就拦住去路。老将是谁？就是郭子兴提的镇三江胡神。要这胡神长得跟画上画那个龙王爷差不多，这个脑袋长得七愣八叉，一个坑一个包的，满脸嘎哩嘎哒全是骚皮疙瘩，另外脸上带着厚厚一层水锈，有经验的人看得出来这个人经常在水里头，不用问水里的功夫一定是出众，年纪在五十挂零，身体高大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胯下青鬃马，掌中三股拖天叉，那叉苗子也有二十多长，叉杆也有叉杯粗细。在他的身边背后有二十多名女兵，在女兵的正中有一匹桃红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。再看这姑娘头上顶着七星花的峨眉冠，身披百花袍，内衬金锁连环甲，一双玲珑透体的小寨靴插在金凳里面，斜挎百宝囊，在手里的擎着一条兵刃，名字叫七宝独龙铲，手下的女兵各抱双刀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啊。长茂看罢多时， 哎呀，有意思啊，连公带母都来了，哎哎，我看见没看见，这老糟头子大概就是那姓胡的，看我对付的啊，你们给我压住阵脚、 长茂马到阵前，把禹王神硕往肩头上一担， 老头你听好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 来的正是胡神， 因为刚才有人闯连营，他得到报告，怒从胆边生，马上点兵前来追赶，迎面正好遇上闯连营这些人。胡神把军队摆好了，列开阵势，正然观看，就见一员小将来到自己的马前，说话这声是贼难听啊。胡神等仔细一看，呵，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呢？这什么模样？这是不错，正是本帅，来者为谁？不认得我呀，茂太爷。废话，你说清楚点，你是谁太爷？哎，对了，没说清楚，城里的被包围那个常玉春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咱爹，我是他二儿子，叫常茂，所以大伙都管我叫茂太爷，你呀、啊、也这么叫得了。呸！小娃娃，吃了凶心，咽了豹子胆，竟敢闯连营前来救常玉春，可知道俺胡神的厉害？老头子拍马舞叉，是大战长茂。他认为这小孩有什么能耐，跟猴骑骆驼一样，就你这个熊样你还能打仗啊？哪知道一伸手，没有三五个回合，三股托天叉正碰到禹王神硕上，那老头哪架得住？他敢谁？这叉飞出有30多米远去，他落到地下，把胡神震得两背酸麻，说声不好，拨马就走。长茂能叫他走吗？飞马过来，两匹马挨近了，再跟长茂，哎，把禹王神硕交到左手，探出右手，咔嚓抓住胡神的叛甲丝绦，你过来吧，你把胡神是走马活擒，一点的马圈回来，回归本队，把胡神往地一扔，再这边扑通，哎呦，没把老头拽的两头冒了泡。武进中武进叫过来，解开叛甲绦，把胡神生捆上绑。武进中武进孝还吹呢，我就你这样的还领兵带队，哎，闹了半天是个老饭桶，说的口气倒挺大，没有真才实学，哎，你看看，被茂太爷一伸手就把你抓住了，你丢人不丢人？不，你还叫唤，我叫你叫唤，我叫你叫唤，乒乓乒乓，给胡神来对嘴巴。胡神这是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啊。老头子在这后悔，没办法呀。安下他不提，单表长茂二次来到两军阵，点手叫阵。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，胡神被捉，他的女儿胡金兰，哎呦，把个姑娘给气的。带着女兵女将就来到阵前，把七宝毒龙缠在手中一挂，直取长茂。我说丑鬼，你是哪里来的狂徒？快把我爹爹放回来，咱们两下罢兵，这是你的便宜。如不听姑娘的良言相劝，今天我叫你铲下做鬼。 哎呀，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，大姑娘都带吹牛的、啊、我姑娘，你在屋那个鞋底儿绣个花多好，就你这样你还能打仗吗？哎，冒着也是堂堂男子汉，能跟你一般见识吗？你等着，我给你换个人。长茂真不累打，一拨马回归本队。 不是，你们看一看，这谁去合适？ 武进忠一看，我去，撒个飞毛腿，一晃掌中这对毒龙双拐，来在两军阵。这武进忠也是个顽皮的孩子，把毒龙双拐往左右一分，我说姑娘，小生这厢有礼了，我先介绍介绍，我爹叫武殿章，我是的长子叫武进忠，今年还不算大，18岁。姑娘，你看看咱们两个人，哎，年貌相当，这个哟，呸！胡金兰脸都气红了，你哪里来的狂徒招产？我说姑娘，你怎么这么无情啊？一家女百家求嘛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又有鸡了。好嘞，你不仁就许我不义。吴进忠是轮拐就打，真打不过这姑娘，几个回合败归本队。吴进孝也上去了，几个照面也败下来了。长茂一看，都别打了，一群饭桶，我看呢，这么办得了，咱这小模样姑娘瞅着就烦，非得我胡德济哥哥不可。哎，小白脸，你过去得了。粉哪吒胡德济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一晃掌中七宝毒龙铲，来在胡金兰的马前。咱也不管援兵还是长茂这些人，往两军阵一看呢，是交口称赞，哎呀，真是金童玉女，天生的一对儿。两人使的兵器还一样，在两军阵离老远一看，就像雕刻的和画上画的一样。长茂看罢多时，哎呀，天生一对啊，胡子哥，手下留情啊，可别把我嫂子给伤着。胡金兰一听，这什么东西，一个个的，可气死我了。但是他看看胡德济，心里面也不住的赞成，哟，这小伙谁呀、啊？长得可真不错呀。要一想，脑袋变刘浩，这是两军阵，两国的仇敌，我想这干什么？呸，不要脸，自个儿还骂自己呢。咦，对面来将为谁？某将，粉哪吒胡德济。要姓胡的。我说有个人叫胡大海，那是你什么人？那乃是我的父亲，我是他不孝之子。丫头，两军阵前你问这个有什么用？休走，招产。轮宝铲便劈，姑娘并不打话，晃宝铲接驾相还，两匹战马就站在一处，感情一打起来，粉哪吒胡德济也暗中称赞，好姑娘，好武术。哎呀，他谁传授的？这条铲的招数跟自己差不多少啊，看分量也不见得比自己的宝铲轻多少，这个女人的劲儿可不小啊。果然招数惊奇，镇八方郭子兴没说瞎话，我还得留神注意，倘若有点疏忽，败在女将之手，我的性命难逃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